情失明十年如一。 My Radio 将于2017年8月18日在红磡海逸皇宫大酒楼举行10周年台庆联欢晚宴， 门票为港币380元及1500元两种。 我哋已经准备咗精彩节目同丰富奖品俾大家， 有兴趣嘅朋友请留意 My Radio 最新嘅公布。 大家好，嗱呢个礼拜六晚上10点，历史在笑，大家记得要收睇。咁啊，呢一集咧就系讲中共嘅成立啊，咁啊，中共成立嘅背景主要就系讲啊，无论思想同人物。咁啊，當然啦，大家有留意中國近代史，你會好熟悉嘅一啲人物，例如陳獨秀啊、李大超啊呢啲咁嘅人咧。咁我哋喺呢一集裏邊咧都會提到嘅。咁究竟佢哋係自發去組織中國共產黨啊，抑或係蘇俄啊，即係要佢去組織共產黨咧，或者共產國際係嘛？要佢哋去組織共產黨咧，咁記得禮拜六10点，歷史在笑要收睇。 ティンガー、内からはキングヘイローが伸びてきた2番手、外からはディキタと突っ込んで2番手に並んできた、フェアリーキングプローン、ゴールイン、勝ったのはフェアリーキングプローン、 オルフェーブル、オルフェーブル、ジェンティルドンナ、オルフェーブル、ジェンティルドンナ、並んでゴールイン。 わずかまや、ボーボーや、外面ね、好似行過咁已經過曬噶啦、中間位置有精彩日子埋遍大運財，外面嘅大賽波士接近終點，步步有好輕鬆贏出呢場香港一哩咁。 For the purest distillation of thoroughbred class on a racecourse, Royal Ascot is the pinnacle.Over the course of the fabled 5 days, the starting stalls crash open no fewer than 30 times. And away they go. The two-year-olds, the sprinters, the milers, the middle-distance performers, the stayers. Racing royalty from every discipline of the very sport of kings comes together at the finest racecourse in the world. And to say the name Frankel, the greatest racehorse of the modern era,is to provoke the most vivid memories of the 2 years when the unbeaten superstar was expertly delivered at Royal Ascot by his trainer Sir Henry Cecil. Frankel's second victory, which opened the Royal Meeting in 2012, was a demonstration in equine perfection. It's Frankel that leads the way, and he opens up in tremendous style. The champion of the world, brilliant performance! And now...Half a decade since Frankel's all-conquering performances at Royal Ascot, his legacy is set to continue through his highly sought-after progeny. In 2013, Estimate's magnificent display of bravery under the brilliant Brian Moore brought Royal Ascot to fever pitch. Estimate might just strike the front, Simonon on the near side, Top Trip finishing off well. Estimate has a neck in hand of Simonon, a royal win in the Gold Cup! Estimate and Ryan Moore has won for Her Majesty the Queen. The first reigning monarch to own the winner of the Gold Cup.It is the meeting for which the highest-rated performe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are primed. Frankie says go on the American filly. Some come carrying the hopes and dreams of a nation. Black Haggard is alive. Oh, he nearly blew it! Some come expecting, only to fall short. It's an upset. Reworthy wins the Prince of Wales Estate. Any owner, trainer, jockey would subscribe. Victory at the meeting is the very pinnacle of the sport. Royal Ascot...where history and legends are defined. Now, 好啦，翻嚟第二节嘅马场 USB 啦。咁头先啊，拉拉你呢条片你都服咗，你都服咗我咧，我都咁样可以揾到呢条片。咁其实咧嗱。即係下個禮拜啦，其實我就喺之前節目開咪之前嘅，其實我都出咗個 post 都話俾你聽，有個預告，因為今年咧，即係馬會都幾破天荒啦，咁就即係以往佢越洋直播，即係嗰個皇家亞視高咧，就真係頭同尾嘅啫。 誒唔係，其實上年已經係咁樣嘅，上年已經有、這個、 啊，舊年好似有金杯， 已經有金杯睇㗎啦。 咁今年咧就都今年就繼續保持啦，咁就有除咗第一日。 嗰、那個即係 Queen Mary 啦，即係馬女王安妮錦標嗰個日之外咧，即係同埋王直錦標啦，就第一日啦。咁跟住就會轉播，就會繼續轉播咧呢一個亞視谷金杯啦。咁就係22號啦，咁就20號就係頭先我講嘅王直錦標啦。22號就係呢個亞視谷金杯啦。跟住到24號晚咧，咁就跑呢個鑽禧錦標。咁其實即係王直錦標、鑽禧錦標同埋呢個七月杯咧。咁就被稱之為咧英國短途三冠， 短途三冠。但係咧就多咗一場啦，而家就新增咗一場，即係其實呢幾年嘅事就多咗一場限三歲馬跑嘅千二米叫英聯邦杯 Commonwealth Cup 啦。 係啦， 咁樣就陣間我哋先出一出嗰張， 你出咗張，你出咗張相先。 咁啊，我睇下個菜單有咩食啦。係 啦， 咁樣就其實呢個就係著名英國嘅賽馬網站啦 ，Racing Post 佢。一講俾你聽，會有啲咩好馬會喺 World Escon 度跑啦。大家首先見到頭盤，我哋會見到有列出斯特。 啱啱頭先都講咗啦。 係啦，呢只應該都贏噶啦，如無意外。 咁 跟住咧就第一日咧，亦都跑呢個聖詹姆士皇宮錦標啦。咁樣就跑 三歲馬。 就今年聖詹姆士皇宮錦標其實應該都係禮拜，如果根據馬會嗰、那個，應該都係禮拜二跑嘅呢只呢同 Queen Anna 係同一日跑嘅，應該都係，可能佢整錯咗少少啦。 唔緊要啦，總之就休得意啦嚇。 咁 跟住金杯嗰日咧就係、 是、金杯嗰日就禮拜四嚟。 佐治勳章就慰免啦 嚇。其實呢只咁嘅壓人哋話惡有惡百人二千堅尼惡百人打比啊嘛，其實都有一個惡呢只都係惡百人金杯嚟嘅。曾經試過咧憑嗰只私人作家 Yes 啊、連贏四屆金杯，跟住就其實本來咧呢一場金杯咧就仲有另外一隻馬會跑嘅就係阿加漢嗰只波斯小城啊。咁呢只都係好出名嘅，即係歐洲嘅頂級長途氣袋啦。咁但係證實咗，咁但係接受採訪就因為話只馬有少少傷咧，就唔跑，就留翻跑咧。今年八月咧，呢、這個啱啱升格咗做一級賽嘅古活杯。咁古活杯亦都係今年八月跑3200嘅嗰場就係啱啱升格咗做一級賽嘅。咁就會跑嗰一場啦。咁而家佐治勳章就。都是大熱門啦，即係而家外圍嗰邊。咁另外就一隻，其實上年大家見過啊，叫巴洛妙筆啊，叫呢一隻馬嘅。咁就都係兩歲嗰陣咧，跑嗰啲短途係掃曬。啱啱復出贏一場，贏一場 Good Three 都贏得好遠，但係呢場就冇得睇嘅。巴洛妙筆咁就跑呢場英聯冠軍。咁值得提一提啦，咁陣間都會再講啊。佢個老豆 Scared Daddy 因為就死咗㗎啦，因為佢都係酷魔嘅祖馬，佢11歲就走咗噶啦，咁所以咧呢一只巴洛妙筆同埋陣間咧，我哋跑王直錦標嗰只馬，嗰只 Lady Aurora 嗰只叫做陣間要睇翻個中文名，我先至記得翻佢。佢會跑王直錦標，佢係3歲馬女嚟嘅。咁呢兩隻馬都係可唔可以幫佢老豆叫做乜嘢？尤其是呢只巴洛妙筆啦，特別佢老豆 Scattered Daddy 死咗，咁酷魔就需要攞呢一隻馬嚟 延續佢啊，傳承啊，叫做 嚇傳承啊。咁呢一隻馬應該今年嘅歐洲嗰啲短途賽事咧，咁應該都係打橫嚟行噶啦咁樣。咁另外仲有一隻就又係冇得睇嘅，叫 Winter。咁呢只就贏咗呢個英愛嘅1000堅尼啊，英愛一千堅尼都掃咗噶啦。咁啊， 咁就跑呢個加冕錦標啊。係 啦，就跑禮拜五嘅。咁啊，嗰個賽日就跑就同啲馬就同跑翻啲馬女嘅賽事， 冇錯。 咁基本上惡霸人咧，而家咧喺今時而家嘅歐洲咧，佢基本上咧六個大嘅堅尼咧，即係所謂話1000-2000堅尼咧，佢攞咗4個噶啦，已經。 垃圾噶啦，今年啊嘛。 係啦，咁啊打比就攞咗英國嗰個打比啦，咁樣即係葉森打比啦，即係報錯馬名嗰一場馬啦，即係係啦，咁樣就佢基本上今年都攞得，咁同埋加埋今年咧呢只呢只巴洛妙筆。呢只短途馬咧，真係唔好睇少。呢一隻馬我睇係可以橫掃嘅。今年歐洲嗰啲助拉級啊，甚至有機會咧，酷摩咧可能，因為呢一個血統呢只馬咁樣跑草地嘅短途跑得咁好咧，佢有機會咧攞落去澳洲配種嘅，所以講唔定咧呢一隻馬有機會咧咁當然啦，酷摩佢可以揀英國冠軍錦標，或者佢我相信佢嗰場珠峰大賽啊，佢應該有買位啊。 係 係啊，咁呢只馬大家要留意住，將會係 即係嗰個亞非爾士賽 啊，佢有機會可能會攞呢一隻。 馬過去跑嘅咁樣嘅，咁可以翻翻嚟先啦。 咁我就補充少少啦。咁其實頭先你都講咗，即係古魔啊陣型都好搭馬啦。咁除咗之外，咁頭先高多芬又有隻列卓斯特啦。咁其實除咗呢兩個之外咧，美國陣型都 係啊。咁陣間會講啊， 你俾我講個，你俾我講咗先啦嚇。咁啊，嗰個美國陣型咧，其實咧就即係以一位練馬師為首，我而家揾緊嗰個名出嚟啊。咁啊， 叫 Wesley Webb 係 Wesley Webb 啦，係啦， 嗰個叫做 咁啊 Wesley 咧。咁其實佢都帶咗十幾隻馬過嚟呢度跑皇家亞視谷嘅，咁即係叫做喺美國當中，即係叫做近年嘅美國陣型，叫做幾比較係空前幾好大嘅，即係都叫幾殺聲震天下啦。咁一陣間即係除咗呢一個之，咁啊除咗呢個變咗就好似喺嗰度就三強鼎立啦。咁至於啦騎師配搭啦，咁啊即係都係似乎就即係。你有古魔啊咁搭友咁啊，梗系都系啊莫亞就控制大局。咁其實如果大家有上到去即系亞視谷嗰、那個Facebook 網頁咧，咁其實你都睇到咧，佢有好多即系莫亞嘅訪問咧，大家都可以睇翻。其實呢一條片咧，頭先啱啱嗰條過場片其實就係喺正嗰、那個那個網頁嘅頂嗰度嗰個 movie 嚟嘅啫，咁我就啱啱就揾咗佢落嚟，就俾大家做一個介紹。咁同埋就係一樣嘢，因為佢為咗今次呢一個皇家亞視谷咧，佢就整咗一個手機應用程式，咁大家又可以咧就上去佢即係上去嗰、那個即係 Google Shop 啊，或者這個 Google 這個 Pay Android 嗰度咧，就下載這個程式落嚟咧。咁其實佢就將所有即係呢個禮即係哪個禮拜皇家亞視谷嗰啲 racing card 啊，同埋有啲乜嘢即係食，即係譬如話有啲飲用食嘢嘅設施啊，點樣去訂位啊，咁啊嗰啲全部都可以就喺嗰度揾到。咁另外就仲有一樣嘢啦，嗱咁以往咧，嗱如果大家記得舊年我哋都有講嘅，咁就大家要上真係要上去佢嗰個網頁啦 ，Escort 嗰個網頁就唔係 Facebook 嗰個啦。咁佢哋咧係嗰段時間咧就係佢哋係會放一條 live stream 咧，就俾即係直播嘅 live stream 咧，咁大家咧就可以睇嗰經過 live stream 咧，就睇到曬成個皇家亞視谷嗰個直播嘅，即係嗰個賽事嘅情況嘅。咁即係如包括咧，就係你如果你話即係唔受注嗰幾場咧，其實你哋都可以喺嗰度睇嘅。咁啊，應該如果冇記錯咧，你哋要首先登記咗成為佢嗰、那個即係用訂户啦。咁佢跟住咧，你入去 log in 咗咧，咁你就可以免費睇噶啦。 咁咧，其實亦都可以講啲有趣啲嘅數據啦。因為其實 World Escort 其實好多嘢講嘅。咁樣就講下就係話而家即係有各大嘅博彩公司咧都開咗呢個皇家亞視谷特別賠率啦。咁啊，當日嘅最佳即係呢個賽期嘅最佳騎師莫亞係三倍一， 即係騎師王啦，係 啊， 皇家亞視谷嘅騎師王 就三倍一，跟住大圖你就4.5倍，其他嗰啲已經係12倍突開外噶。咁啊，練馬師王啊，我哋亦都有呢、這個咁啊，古魔亞陣型咧。就係18倍， 即 係 我八人啦、啊。 18倍五，即係都係1.幾倍嗰啲。 18倍5就有3倍噶咯喎，兩倍幾喎。 應該係唔係睇錯咗，係5倍1。 哦，5倍1，即係5倍。 咁有啲好啲嘅就做3倍1俾你，係啦。咁樣就唔係係調翻轉，應該咁講係1.幾嗰啲，應該係1.3，應該如果用佢哋英式嗰個講法，即係都熱到啦。 因為係話買3蚊先賠1蚊俾你啊，係啦。 咁當然咧，佢哋亦都有啊，因為莫雅同埋呢個俄白人咧就空前壯大嘅時候咧，佢哋亦都會有一啲叫做 top jockey， 但係唔計算莫雅，亦都有呢個練馬師王，但唔計算 俄白人。 咁即係話俾你聽，莫雅同俄白人基本上係贏緊嘅，基本上你都睇到嗰個陣容空前嘅咁啦，咁好啦，我哋就睇下啲片啦，跟住睇下有啲咩好嘢，大家會見到啊呢個 World Escort。好啦，首先睇翻場樂景傑錦標啊，睇下只列卓斯特。 而家白鼻梁嗰匹透出嚟嘅係匹列卓斯特。 嗱，咁你睇下列卓斯特其實贏得好輕鬆啊。咁第二嗰只電擊長矛亦都會跑呢、這個第一日啦，即係揭幕戰呢個女王安妮錦標啊。暫時咁睇列卓斯特咧，如果佢同翻啲年長馬跑，應該唔會好多對，應該都冇乜對手噶啦。佢亦都冇啲乜。今年亦都冇小圓招嗰一類咁樣嘅馬， 散過啲場啊，仲好啲添啊！ 咁應該都今年都係呢只列卓斯特，應該都係一里咁，可能好快就會同嗰只丘吉爾會對壘。好啦，我哋睇下場愛爾蘭2000堅尼啦，咁啊住好典型酷摩嗰件衫嗰只咧，就係呢只丘吉爾啦。隔離全新藍色衫就係啱啱跑完肯塔基打俾趕翻去跑呢場愛爾蘭2000堅尼嘅軍雷布雪，兩隻都係會跑呢個聖詹姆士王咁樣，咁但係睇到只軍雷布雪好明顯。 顯係唔夠跑。咁可能亦都因為坐完飛機、跑完箍模、跑完呢個 粉塔機， 咁樣就跑翻呢場，睇下會用好啲。好啦，跟住睇下全黃色衫啦，呢啲 Aurelia 叫奧維里亞呢一隻馬，其實上年咧就贏咗嗰場喺兩歲嗰場馬嗰。 嗱呢場喺美國跑㗎。 喺 Royal Ascot， 佢都係 Royal Ascot 上年贏咗嗰場兩歲馬嗰場 Queen Mary 啊。錦標嗰場叫 Queen Mary Six， 咁但今次咧佢就跑一千就跑黃直錦標，睇下佢可唔可以孭呢個輕磅咧，就會有個著數啊！咁亦都係今年其實呢、這個就係啱啱你講嘅 WestVet 咧，好注目的一場賽事。好啦，跟住我哋睇只福兆啊，嚟個香港跑香港短途錦標，就跑一場法國跑一場一千米， 而家透出咗嗰只。 本來佢係跑主席獎嘅，咁但係最後都唔跑，就跑呢一場一千米，贏得都好輕鬆嘅。咁你問我，如果佢同啱啱嗰只奧維里亞嚟比咧？我就真係信福兆多啲啊，因為佢係年長馬。你而家你嗰只奧維里亞，雖然佢有榜樣啊，咁但因為佢係歐洲咧，佢哋係三歲頭嘅啫，其實屬於 叫做 好啦。好啊，睇下佐治勳章啊， 舊年嘅 亞視級金杯一場表熱賽，咁啊2800米他他呢一隻馬，呢只都係惡百人金杯嚟噶，基本上呢場4000米佢都係。 你睇下都推下都幾輕鬆， 名譽尊榮又贏過啦，跟住私人作家又贏過4年啦，跟住嗰只 Leading Light 又贏過啦，咁你所以大家諗下，其實佢嗰個陣型會點樣啊？咁我就略講下啦，因為其實都好多嘢講。首先講啲大嗰啲先啦，跟住嗰啲要攞支票簿嗰啲，我就陣間再講啦嚇。咁首先就要講下啲大嘅，首先就係第一場，首先就係有得到嘅，就係呢個女王安妮錦標， 即係第一日啦。 咁樣一個揭幕戰，咁啊暫時咁睇咧，呢、這個列卓斯特咧應該都係走唔甩嘅，因為都。冇乜對手啊！暫時咁睇，咁你睇翻佢都係對嗰啲電擊長矛啊，嗰一啲馬嘅啫。咁我相信應該都唔會有好大，即係你諗下，其實跟住後面嗰啲電擊長矛啊嗰啲咧，多為小，已經去到多為小城嗰啲，其實外圍已經做緊14倍，其他嗰啲基本上已經係爭好遠，因為列卓斯特佢上年都係同國管國嗰啲跑嘅啫嘛，咁應該都冇乜疑問，咁呢只應該都贏嘅。咁跟住黃直錦標啦，就除咗啱啱講嗰只奧維里亞啦，就其實佢係美國馬，不過上年就係因為呢個列馬斯帶咗一紮馬過去跑 Royal Ascot 咧，佢就贏咗嗰日嗰一場二級賽。咁今次咧，佢咧就會因為其實就唔想同嗰只啱啱我哋講嗰只阿惡百人嗰只短途新星咧，嗰只叫 Caragio， 我唔記得咗啱啱佢嗰只短途新星鬥咧就走咗過嚟跑呢一場三歲，咁佢咧就有個榜啦。咁但係當然啦，有對手啦。咁你首先就會見到嗰只 Masha， 即係上年嘅龍上教堂錦標冠軍，佢復出都贏咗一場嘅，佢會跑啦。福兆大家啱啱見到啦，其實福兆如果以佢香港短途錦標嗰個水準咧。翻翻去歐洲咧，係打橫嚟行嘅，我自己覺得，咁呢個相信師兄亦都 有優勢啦、 啊。係啦、啊， 美國馬我就不嬲有啲戒心嘅，即係如果大家仲記得， 但係呢只馬就跑過 Royal Ascot。 我知道我講緊嗰只，我講翻嗰只美國馬，啊、即係如果大家仲記得嗰只蒙古週末咧、啊，即係咧呢只馬就應該會好過蒙古週末少少，但係咧。即係始終美國馬你嗰個用藥啊嗰啲嘢咧，你要去到英國咧，即係完全嗰啲即係你美國用得嗰啲，通常英國都用唔到嘅。咁究竟佢後咪可以即係唔用頂得住咧？咁啊呢個就真係要到時先知。但係咧，即係睇到阿 Wesley 咧，佢嗰棚馬真係好殺聲震天咁，但係即係會係。有啲苗頭啦嚇， 咁另外仲有一隻華府會喺度跑 嘅， 咁華府就阿莫 啦，老牌啦。如果而家嚟講就叫老牌噶啦。 咁跟住就第一日啦，亦都有一場聖詹姆士皇宮錦標啊。咁呢一場咧就暫時報名有10隻，咁但我估可能咧再跑嗰陣咧又會退出一隻，可能得5-6隻馬跑嘅啫。咁、就應該係上映翻呢個英國二千堅嚟翻。 翻版 丘吉爾就鬥呢個炒牛不休。嗱，我呢度都俾定貼士，我會博只炒牛不休可以反先嗰只丘吉爾嘅，因為嗰只炒牛不休咧上一場咧，其實咧佢有。 settle 唔到啦，又外閃啦，只馬搞到好多都係輸差唔多唔少一個馬位俾你嘅。跑過一場之後會控制得好啲，睇下可唔可以反擊到只丘吉爾啦。咁另外只軍雷暴雪亦都會喺度跑啦，咁樣。但係軍雷暴雪上一場睇到同嗰只丘吉爾已經係好明顯 係。因為始終你軍雷暴雪佢都係泥地出身啦，咁你翻同埋又周居勞動，因為你嗰場肯塔基打俾佢真係喺嗰個滂沱泥泞之下跑，係用咗好多力，跟住仲要咁样夹硬跑咧，咁我其实基本上咧，我就当嗰场即系当嗰场，我就当冇跑过啦，即系睇佢回一回个体力可唔可以恢复翻啦，即系但系你表面上就应该即系只丘吉尔即系会比较 佢两只跑噶啦，咁但系我就搏因为蓝衫出两只啦，叫做我就搏嗰只炒流不休 系啦，炒我就我都中意炒流不休， 可以反先嘅，我觉得 即系呢条 Q 就应该我就比较喜欢。 好啦，咁跟住讲呢个恶霸人金杯，即系亚视个金杯四千啦，咁其实就佐治勋章就边度就都摆下擂台，佢有啲博彩公司开一倍咧，咁即系话俾你听封盘唔受住噶啦，其实已经系呢只佐治勋章应该都赢噶啦，其实如无意外嘅话，即系呢啲就系好排面嘅马啦，咁样就转希我就留翻下个礼拜先讲啊，因为下个礼拜 转希我哋礼拜六都可以有时间讲啦。 咁但系呢一组就系、是你见翻都系对嗰啲巨产啊 ，Simple Works 大家都会见过啦。咁应该有国大道 都系嗰啲咁嘅奇英噶啦。 咁但系就因为其实呢一场马咧赢咗咧，好多 Kumo 嗰啲马赢咗咧就走去做嗰个 Hurdle Stud 啊，即系做跳栏种嘅。其实就系、是、因为佢四千万啊嘛，呢一只呢一佐治勋章就都系。咁樣啦，咁另外冇得到嘅，咁樣就有呢、這個禮拜三啦，即係呢個威爾斯親王錦標啦，就高地之母就會再鬥嗰只木球能手，咁木球能手就九優復出，我諗佢最大嘅目標都應該係跑呢個海旋門大賽，因為呢只馬大家都知啦，傷個腰骨咧，佢唔可以跑咁多嘅，咁可能都係揀幾場呢一場啦，英皇錦標 今年都應該都係要盡用 嘅，我估都係跑呢四場英皇錦標啦、海旋門，咁另外可能揾跑多場。之一啦，咁另外佢会再斗多一次嗰只高地之母啦，咁另外咧嗰只受分封着啊，其实跟住翻到去咧，佢又赢咗嗰场杰贝哈特锦标之后咧，翻到去法国咧，佢自己都执咗一场一级赛，比不过就水准比较 渣 啲嘅一级赛啦，咁样佢就咁呢一只就佢系赢，佢应该系爱尔兰，如果我冇记错嘅话，就系赢嗰场达道数金杯啊，赢嗰场，咁所以就都系呢一啲，咁另外都会见到鹰爪都同埋。嗰只 My Dream Ball 或者上年 上年贏明進之光嗰只 係啦，咁樣就呢一扎 遊艇 呢一扎會喺度跑啦。咁另外好啦，咁啊講完啲大嘅，咁啊要講啲要攞支票出嚟嗰啲啦。咁咧呢、這個皇家亞視谷咧近嘅賽期咧，近年咧都成為呢、這個不過這個馬主準備支票簿的一個 夠場合， 這個真的好準備了很多。咁啊，今年啦就特別有一樣嘢啦，這個我哋偉大的立法會議員啊何斐君瑤啊有簽啊，今年佢第一次做馬主，聽啲老友講咧，佢都好俾得起錢嘅，咁啊。可能阿何斐君瑶都 Royal Escort 咁啊，大家佢都坐喺屋企望下啦，咁啊叫佢睇下睇下执唔执到啲好嘢啦。咁其实咧每一个咁其实有啲咩赛事就系、是、讲翻，即系其实我今日就赶唔切整嗰个表出嚟。咁有啲咩赛事大家可以留意会可以执到啲好嘢。首先第一场啦就系、是、高云地利锦标，呢、這个就系 Day One 就系、是。呢、這個就係 Day One 嘅賽事，就係、是、上年就係、是、好多馬其實都喺度跑過嘅，包括今年我哋講緊惡霸人嗰只新星啊，都喺嗰度嗰只都喺度跑過啦。另外嗰只就係嗰只軍雷暴雪，亦都喺呢度跑過啦。咁就以前有啲咩馬跑過呢一場咧？賣咗嚟香港最出名就是軍事攻略啦，佢跑過呢一場啦。咁另外就跑過第六啦。咁另外嗰啲羅馬兵啊，以前嗰啲葉楚航有隻叫做羅馬兵，亦都跑過呢一場，跟住運咗過嚟香港。咁其實都有好多。咁另外同日咧就美巡有一場表列賽，就温莎堡錦標跑1000米嘅。咁有啲咩馬嚟過咧？就美麗王者啦，就跑過第五就攞咗過嚟啦。咁另外仲有一隻阿摩嗰只恩格斯啊， 亦都係跑呢一場，跟住就攞咗過嚟。咁 Day One 咧，咁其實就呢、這個就同啲香港馬主講嘅就係、是、你哋可以喺呢一場嗰度揾啦。咁勝超武士皇宮錦標都有嘅，不過你要俾多啲錢啊！嗰一場就要咁啊， 嗰啲要俾多好多錢啊，俾啲 咁啊，揾到揾到隻代代位王就係喺呢度跑個第三啦， 俾多好多錢。 係啦，咁啊平啲就去温莎堡錦標嗰度揾啦。咁第二日咧就有一場咧叫澤西錦標啊，就 Good Three 嚟嘅，就跑千四米嘅。咁咧就以前有一隻叫富盈啊，即係葉楚航買翻嚟，跟住就去咗告東尼嗰度跑嗰排，就贏嗰一場澤西錦標，就攞咗個。不過近年澤西錦標啲馬賣出嚟咧，因為太貴啦， 都好澤西喎。係 啊， 就唔係澤西喎，真係澤西喎，真係 口味多都 OK 嘅。咁但係就因為太貴啦，好多都。即係如果你可以俾八位數字 又，又窄洗又隻西喎，真係大鑊喎，係啦。 咁呢一場就會係其中一場。咁其實咧，馬主最足最熱門嘅鳩嘅日子咧，就係亞視谷金杯日。 大不列顛錦標啦， 係啦，嗰日就會跑三場。第一場就係叫做漢普頓錦標 ，Hampton Court Six， 以前咧就叫做 Tessenbury Six。咁今年改咗個名叫做漢普頓錦標。咁出過啲咩馬咧？咁出個喜年歡聲啦，又喺呢一度跑過啦。咁另外以前亦都以前即係嗰件直震撼嗰件衫，買過一隻馬，買幫英 女。震撼咪即係罕陳見。係 啊，嗰件衫，佢就係幫英女王買過一隻馬叫漢金招，咁但係翻嚟就完全唔得 咁就去咗聽朝啦。 係啦，咁就係喺呢度跑嘅。咁上年嘅民主就係鷹爪刀，咁鷹爪刀之後都跑得好啊，贏咗日食啊咁樣。咁跟住就係、是。焦点赛事啦，香港马主嘅就系大不列颠锦标，就系亚视谷金杯日嗰日跑嘅，咁就今年咧暂时睇个报名啦，见到阿萧生好嘢啊，即系佢都有两只马报咗名嘅，摆咗喺嗰度跑嘅，咁有啲心水就迟啲先，我先会再讲点样拆嗰场大不列颠锦标，因为以前我哋嘅 乜时间噶咯，嗱 即系都尽讲，因为以前我哋嘅老前辈阿简 Sir 讲过一样嘢，如果一只马可以向一场三十只马嘅场合千军万马冲出嚟嗰啲咧。 鬥心強橫， 係啦， 衰極有譜。 係啊，阿簡呢個簡 Sir 嗰陣買實業先鋒就係咁樣買 的。阿頭話嘅， 係啦，呢個就係、是。咁另外就英皇佐治五世錦標，亦都係喺嗰度跑，就是、大紅圖就贏呢一場馬噶啦。咁最後嗰日咧有一場卓斯咸錦標咧，亦都係近年馬主嘅鳩場。咁上年嘅民主係丘吉爾啦，前年嘅民主其實就係新力威。咁再之前逐領風騷亦都贏呢一場馬，跟住俾大摩運咗過嚟香港。咁呢個就係馬我哋即係馬場 USB 幾各大香港馬主嘅鳩指南就係呢一度。 咁啦，咁因為下個禮拜我哋要去到下禮拜六先有節目，咁中間嗰啲時間咧，咁留意我哋嗰個馬場 USB 嘅 fan page。 我會補翻啲資料。 咁我哋會補充翻啲資料之餘咧，咁我哋嘗試喺嗰幾日咧，我哋會俾一啲精選提供，就俾大家參考下。咁我哋講住咁多先，因為時間無多。我哋講埋第十場呢場二班嘅千。二米啊！咁我哋去咗片先。 好啦，咁样就首先，呢一条片可以，呢一条片 照去啦，讲咗 退 出咗啦。 因为 做呢条片嘅时候，我哋未知只马 系啦，因为退出咗，但系咧冇咗呢一只马咧，咁变咗咧个局势就会好唔同，因为呢只马大海翡翠大家都知啦，佢系嗰啲你知前面系好快嗰啲段速嗰啲馬咧，咁所以就 搞到我都要改稿， 要改稿啊！好啦，咁跟住睇另外一只啊，就是、獅子衝啊！咁咧，本來我就冇獅子衝嘅呢一場嘛，因為我估佢會同只海飛翔喺前面鬥肥。咁而家變咗，咦補咗只自己有出嚟喎，黃紅大將，咁變咗個機會就會提升咗啦，獅子衝。 嗱，但係呢場獅子衝啊，黃浩南又好機智啦，完全食住個形勢又輕磅，又竟然冇馬追到佢。 咁呢一組有六隻馬。 咁呢場馬其實步速又比較偏慢嘅，你睇到頭馬時間都係一分九秒半嘅啫，咁但係咁樣都捱到翻嚟喎。咁而家又擺翻阿東仔上去喎。 係啦。好啦，咁跟住睇下呢隻啦，進擊的小巨人啦。咁呢一場馬就贏得都好輕鬆啦，都唔使我哋講咁多啦。佢呢隻馬呢就好似真係嗰套卡通片咁樣啦，進擊的巨人啦。佢真係好似一個巨人呢。 嗱，你睇到阿潘頓呢全程都冇乜點喐過手，都係齋推，但係呢雖則你話佢係贏嗰啲，只不過都係六勇士啊嗰啲咁，但係呢場姿態真係好輕鬆啊。 係啦，咁呢一場小巨人亦都 咁啊，潘頓都要攬翻嚟嘅。 好啦，咁最后就睇下只幸运美金啦。其实佢一出已经跑得好啊，个廿几倍嗰铺，我坦白讲我自己有买，不过我拖唔到条 Q。咁今次佢就跑翻千二米，其实都冇问题嘅。咁你知呢个台呢期兴啊嘛，有美金收啊嘛，成日俾人哋话。咁所以睇下 呢场佢又系啱啱系啦，赢得好出色啦呢场。 系啊，赢咁佢亦都弹得晒后边嗰啲马嘅。咁所以呢只美金都赢 咗只运财童子。 咁你讲先啦。 嗱喺未讲先之前咧，又有新马。 系啦，有两只。 系啦，所以叫你。系啦，精我哋精英大师先。 精英大师嗱，战规嘅就系呢只 Hermit 啊，即系佢本身呢一只马咧就系今年first foal 嚟嘅，其实就系阿高多芬集团嗰件衫， 直情系帮高多芬买噶呢匹马，系啦。 咁呢一只马就真系着全蓝衫考嘅，咁样就 Hermit 本身就系赢呢个考菲尔德坚尼啦，赢香槟锦标同埋赢呢个响兰域赢呢个玉马者锦标啦。咁啊，主要赢 种马锦标啊，系啦。 咁啊， 有 暂时有一只一级赛冠军就系军雷暴雪啦，就係佢啦。咁媽媽嗰邊呢其實就900贏900至1400，包括贏響維省贏呢個玉馬錦標啦。 你睇佢阿媽擺 Kenny 呢，你都知係 呢。咁呢隻都係好正宗嘅短途馬嚟嘅。 我哋睇埋個賽績啦。 係啦，睇埋個賽績。嗱呢隻馬其實大家越洋轉播見過㗎啦，就是、跑嗰場紅船澳錦標，即係最後嗰場呢就喺郭士盾入跑嘅。咁佢呢就嗰場馬呢就一點幾倍咁樣贏。咁嗰陣就叫資料庫嘅。咁我哋睇片啦，睇下點樣贏嗰場紅船澳錦標。姿態有啲牽強，同埋呢一場馬暫時睇個出嚟嗰啲水準都唔算太高 嘅。嗱，而家外邊啦，外邊啦， 全藍色衫嗰 件就 係啦。因為呢只就直接同高多芬賣嘅。咁我亦都講一講啊，就係話我對呢啲咁大馬、超巨型呢啲富豪馬房賣出嚟嗰啲馬，我自己覺得就麻麻地嘅。其實老實講， 嗱呢度都呢度你見阿麥杜朗都捽得好行下。 咁呢一隻馬 緊緊贏到 嘅。咁呢一隻馬同埋咧就1324磅。好重磅，仲要未淹，咁有排，咁你淹咗先，同埋減一輪分，佢應該好似獅子衝咁樣減到一輪分，跟住反彈彈翻上嚟 啫。好啊，咁我哋今日講下一隻啦， 下一隻啦，嗰只 燈膽精英係嘛？ 哇，呢、這個血統犀利啊！如果你今年咧就出咗只一定賺啦，就係呢一個父系啦。咁媽媽嗰邊咧就其實就跑過18場贏3場，喺千二贏到1800米嘅。咁其實佢就係第二胎啦。咁其實呢一隻呢一個父系其實就本身有隻叫做今年都其實都大豐收啦，出咗只 Ginger Mus 啦，嗰只薑汁脆餅啦，就贏咗紐西蘭打比同玫瑰江堅尼啦，同埋有呢只 John Show 啊，嗰只泛黃樹子啊，就贏咗澳洲打比啦，北半球就 Richard Sidat 啦，所以呢一個血統其實大家都第日都係會。 唔係，咁你喺香港同父嗰啲迫擊炮正士你都跑得唔係嘅， 正士你自己都係贏一級賽啦。咁咧，嗱佢咧就喺紐西蘭贏咗場3級賽嘅，咁你睇一睇個海外賽。 好，下一个图 系啦，系啦，咁样就下一张图啊，唔该。咁样就佢就赢嗰场3級赛，咁啊赢场1400米，但系水准好一般嘅嗰场嘛，因为好多马之后都赢唔到嘅，其实可以睇翻条片啦。咁同埋佢仲要系大烂地积咧，咁我亦都会再有啲保留。 系啦，我哋去片，我哋去埋嗰条赛事片。 好啊，我哋睇一睇嗰条赛事片啊，登胆精英。嗱呢一只马其实内栏白帽蓝衫嗰只就系登胆精英。 嗱呢场系叫做碎骨肌锦标或者崩骨，用即系崩骨 Sir 一代马王嚟嘅。 咁样咧， 三级赛 佢咧其实就是彈得曬後面嗰啲馬嘅，咁但係咧呢一組馬咧，其實我自己就覺得咧就水準真係好一般。咁啲紐西蘭嗰啲級制賽有啲個水準真係可以好參差，我就覺得同埋佢試習亦都未係好得住嘅，我覺得都係要搞一排 先。你都有啲慳咗位，慳咗形勢。 但係佢就走不離場地，因為嗰日嗰啲又係飛曬出去嘅。咁你講先啦，個心。 好啦，咁啊快快講啦，因為過曬鐘啦。咁啊要翻只冇咗只海翡翠，咁我唯有要翻只小巨人，可以翻嚟先啦。咁就揀返隻小巨人啦，即係雖則佢呢就叫做話上一初出嗰場就係贏啲陸勇士，但係佢嗰個姿態呢真係輕鬆到不得了，即係未見過潘頓呢，即係未見過呢咁樣一隻馬孭佢返嚟，即係咁樣贏法嘅。咁啊同埋呢睇返啦，何然其實近呢幾次嘅賽事呢，其實呢都佢啲馬都做得都好，操得都好行下，同埋都配合出擊啦。咁啱啱嗰個禮拜三都雖則佢爆咗隻冷嘅，咁而嗰啲唔喺度，但係起碼佢幾隻都有啲位置喺度啦。咁啊 即係配合出擊啦，咁啊唔知係咪因為下個月啊要結婚，要準備要穩定啲結婚使費啊，咁啊呢只馬擺咗喺度，咁啊配合馬房攻勢，一定要揀佢噶啦，咁啊跟住啦就要翻只幸運美金。其實容天鵬呢一對馬幸運美金同埋盛世好運咧，我都會要嘅。咁因為點解咧？兩我先講只幸運美金啦，其實佢對上嗰場即係贏呢個運財童子嗰場馬咧，其實就即係都叫做好。好黃袍即係好篤定咁樣啦，同埋只馬係操足咗嚟走，咁啊贏都贏得好輕鬆，越直你睇到佢最後嗰幾步係越衝越行嘅。咁跑翻呢、這個跑翻呢個千二咧，雖則佢千二之前嗰場佢都係輸俾只獅子衝啫，咁獅子衝呢場同場跑，咁而家個榜都有啲差距。咁我覺得楊明即係呢場馬呢只幸運美金係有機會即係再變身嘅。咁成勢好運啦，咁其實上幾場之前爆咗之後咧，咁啊對到對上一場啦，咁啊阿李寶利哇鏟得好行之下咧，咁啊緊緊追唔到即係獅子衝，咁啊跑個第四翻嚟。咁跟住跑完呢場之後咧，咁啊見到即係。見到個阿曾超奇啦，即係阿龍天馬副練咧，哇係真字咧，每一課就單試單試，咁睇到啲馬咧就睇到呢只馬就慢慢有啲心火啊！咁如果聽日即係個變，聽日嗰個場地有變化咧，咁呢只馬其實佢變化場地都可以應付到嘅，咁啊，所以呢只馬我都會攬翻佢。咁最後啦，都要翻只獅子衝啦。咁如果你講真，喺聽日如果真係去跑到尾場，如果真係又係落到大雨嘅，咁呢啲即係你邊個肯放頭，慢慢放，咁可能又賺到形勢嘅，咁所以呢只馬我都唔敢飛嘅。雖則話已經連贏四場，而家由個分去到而家91分啦，咁但係咧幾句呢只馬同阿毛顯東又即係三出三折嘅未輸過，咁啊即係總之就做翻佢見習生嘅嘢啦，出閘前面走。希望放到翻嚟咯！ 我就好簡單啦，小巨人我做膽啦，應該都有排贏啊呢只馬。咁啊，幸運美金師兄講咗，我都唔講啊。即係小巨人有呢次咧，《進擊的巨人》裏面嗰個巨人咁樣喺度拆人城牆嘅呢只馬，真係有排贏啊，唔係講笑。咁啊，兜兩隻冷門，因為英勇大師其實都越跑越近啦，分亦都減咗好多啦，咁樣咁睇下可唔可以乘住呢一場馬有啲。步速喺前面扯啦，散佢喺後面追上嚟啦。咁開心神區亦都係一樣啊。咁其實又係搏嗰啲前面扯得快，咁睇下可唔可以喺後面衝上嚟啦。咁樣咁啊，因為揀咗咁多放頭馬，咁我想揀兩隻後上馬、飛出大外檔兜一兜啊。咁樣 好啦， 就係咁啦。 好啦，咁啊，今集嘅節目時間又真係過曬鐘啦。咁啊，記得陣間。睇完呢度咧，就要睇呢一個嘅歷史在少兒啊！咁就同埋咧，記得8月18日咧就係我哋 My Radio 十週年財慶嘅聚餐晚會，咁就記得咧就踴躍參加買我哋嘅席券啊，380元或者1500元嘅貴賓席券。咁我哋就要到下個禮拜六咧，鑽禧紀念日同埋呢個寶寵紀念嘅前夕咧嘅馬場 USB 再同大家見面啦。咁就今次係咁先，拜拜， 拜拜。